的故事，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，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，

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想静下来，忘掉那些事情。 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。 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98.2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 落在眉头。 足不空，守候想你，比一生长久。

了，眼泪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 风吹过来， 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。

下歌手的感言，记得要慢慢念。 明月当空，